迎大家来到今晚的午夜广场哲学游记卿，我是你们今晚的主持人阿凤。咁我哋今日讲嘅题目咧就系乌托邦与乌托邦 ，utopia and dystopia。OK， 我哋作为人啦，咁就成日有大大小小唔同嘅希望同埋期许嘅。咁有好多时候我哋会将呢啲欲望啊、希望同埋期许咧，就投影喺一个理想化嘅世界入边啦。咁而我哋嘅欲望咧，或者我哋嘅期望咧，总会离唔开我哋所身处嘅一啲历史环境入边嘅。咁我哋今日就会讨论乌托邦与乌托邦，咁同时我哋就会用一啲小说啊或者历史咧去尝试讨论呢个题目嘅。咁喺开始之前，就不如介绍下我哋今日有嘅嘉宾拍档主持先啦。咁喺我嘅右手边咧就有阿全啦，喺我嘅左手边咧就有严叔同埋 Tommy 嘅。咁不如阿全讲先，就系你好，即系有个自源嘅系咯。 即解一下呢啲概念啦，烏托邦，因為點即係我諗我哋講呢啲嘢咧，其實同我哋今時今日嘅處境有關啦。即係好多時我哋做好多嘢都係想爭取一啲美好嘅地方、美好嘅願景落實啦。但有時又好得意，就有時點解要咁樣爭取？可能就係正正因為依一個地方唔夠理想啊嘛。咁我哋所以我哋見到咧，好多時我哋講嚟一啲，我哋會話希望買啲烏托邦實現啦。咁我諗我哋今日即係可以慢慢講下烏托邦同埋烏托邦之間嗰個關係，我哋叫得即係個雜名叫得兩樣嘢擺埋一齊，就梗係有啲巧妙啦，係咪？咁咧我哋逐步逐步嚟啦。咁我諗首先解一下啲概念先啦。通常我哋講哲學都係咁噶嘛，解一下啲概念先。咁咧我講下烏托邦同埋烏托邦兩個概念啦。咁烏托邦咧其實就係呢個 Thomas More 一個英國嘅作家咁提出嘅，喺1516年。咁佢又寫咗本小説就係叫烏托邦啦。咁而呢個字咧其實同兩個古希臘嘅字又有關嘅。咁咧就係 utopia。S 同埋呢個 EUTOPOS， 咁即 係 我 依 讀出嚟， 就係因為你教我仔話全唔識讀啊，明明吩咐咗個工作俾佢任查又唔識讀，跟住就係有咁樣樣。 唔係我特登想俾大家睇到個字有咩咁相似得啦？點解咧？ 你想極你烏托邦呢樣嘢， 你見到 POPOS 咧，其實係解地方啊嗰個字。咁咧，然後你見到前面係啦，前面嗰個字咧，你會見到 EU 同埋 OU， 好有個分別啊嘛。咁其實 OU 咧就係解不存，即係不咁樣嘅意思，即係一個唔存在嘅地方。其實講緊 EU 就解好啦。即係如果大家之前我哋有講過一集 Eudaimonia 咧，都係 EU 呢個字噶嘛，解 幸福嘅意思啊，好嘅人生， 好係啦。咁咧就係 EU 呢個字。咁咧好多時候我哋今時今日講烏托邦，其實就係通常都會話一個最好嘅地方、最靚嘅地方、最理想嘅地方。但我哋成日忽略咗嗰個唔存在嘅意思㗎，因為其實一開始呢個字有一個唔存在嘅意思。咁咧所以你會見到烏托邦呢個字其實嚴復譯嘅，咁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譯得好好。 中文嘅呢個名就係嚴復，由英文度譯出嚟。係 啊，因為佢既講到唔存在嘅意思，亦都講到個理想嘅意思，就係一個只烏虛有，但又可以寄托到啲理想嘅地方咁樣咁嘅意思。咁咧你見到其實呢兩樣嘢咧，好似好矛盾。即係我諗我哋有好多問題可以問啦，係咪啲唔存在嘅地方先係最好嘅咧？ 或者最好的地方 是不是一定不存在呢？ 是啦， 这个都是我们第四节会讨论的问题。 是啦，咁同埋呢你会见到这个不存在和最好有些关系，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正正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想有这个地方。所以呢烏托邦很多时候，刚刚其实阿鳳一开始都讲过，就是跟我们的欲望有关系的。我们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而正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我们希望可以去到这个最终极最理想的地方这样生活。那所以再带多一点，我讲多一点，就是你会见到很多时候这个地方跟一个终点有关的，不一定，但有时会有关。就是例如我们讲天堂都可以说是一个烏托邦，我们会觉得好像去到天堂就所有东西搞定了，即去到就有很多天使跟你一起唱歌啊，一起升哈利路亚，那么很嗨样。 朱文说很闷，朱文说知道天堂是这样之后他不想上。 所以 我觉得这件事都跟我们即讲多一点，就是跟我们刚刚讲不存在的东西有关，即你很难想象到一些很美好的地方。即係你想像力好有限咁樣，即係最美好嘅會唔會其實都唔係咁好，所以總係要留白。即係好，所以會唔會就係最好？我哋唔係好諗到係點，所以就一定要講到唔存在咁咧，然後就留個空白，咁你先講到咩叫最好？你一講實咧就出事㗎啦。即係話有啲天堂，即係天堂有啲人喺度唱歌，你覺得好 high， 但係其他人就嚇黐線㗎，都坐咗幾百年。 因為人類嗰個想像力好有限制咧，即係你叫一叫佢諗，你實想就下最好食嘅某樣東西嘅嗰個蘋果或者個浮品咧，你諗唔到，你諗到啲。舊嘅 experience 最好係點啊？但係你未諗唔到喎，諗一個未食過，但係再好食100倍，你點諗啊？ 即係諗唔到噶嘛，即係 你冇試過嘛。我哋嘅想像力其實好多時候都嚟自於我哋嘅一啲舊有嘅經驗，跟住再加少少啲唔同嘅 element 落去噶嘛。咁所以就可能係去到一個想像嘅界限咁樣。 但係好得意就係人類又同一時間成日都有一啲具體烏托邦嘅圖像。呢集我哋跟住會講就係點解會有咧？就是、有啲好具體喎，即係話俾你聽點樣係最好啊？就設定咗個世界出嚟，我哋試下可唔可以追求到嗰、那個，所以一般嚟講咧最理想嘅嗰個狀態咯。咁就烏托邦。 同埋呢個即係我再繼續講埋落去，其實好似一個終點咁啊！即係咩叫終點？就係、是、好似嚟你睇啲漫畫《海賊王》咁，你揾到個寶藏，理論上應該終點啦。雖然佢未寫完，可能唔係嘅咁，但係通常係咁噶嘛。或者每一個故仔都好似 set 咗一個結局，我哋達到咗，咁就完噶啦。即係我哋好多時睇小説都係噶嘛，咁烏托邦我覺得嗰個諗法有時有啲似，唔一定啊，我強調，但係就係好似咧去到嗰個地方，好似我哋個 game 就完噶啦，玩完噶啦，我一開始打機就係為咗嚟可能攞到最高分，去到烏托邦就好似我哋人生去到最高分咁啊，咁可能有時呢啲烏托邦係一啲宗教嘅理想啦，西方極樂啊、天堂啊，又或者可以係現實上面一啲政治嘅一啲體制，最理想嘅體制可能柏拉圖嘅理想國咁樣，又或者歷史上我哋可能共產主義嘅某一啲角度咁樣，咁所以你會見到好似有時係一個終點，但係我諗呢個可以討論咯，就係、是、有冇一個咁樣嘅終點，可唔可能有一個咁嘅終點？即係呢個可能就會牽涉到有冇一樣嘢去到就完啦，一成永成定係唔係嘅咧？咁我講咗好耐啦，我最尾講埋呢個 dystopia。咁咧烏托邦咧有一個叫，另外一個咧我哋就食個字咁叫烏托邦。咁但係好多時其實嗰啲有好多種唔同嘅講法，有啲叫反烏托邦，有啲叫敗托邦、壞托邦。咁我哋呢度叫烏托邦啦。咁可能有時啲英文嘅 concept 都有啲唔同嘅，咁啊相應嗰啲。咁烏托邦就一啲咁理想嘅地方又唔存在啦。烏托邦就調翻轉嘅，就是、一個最你想象一個最差、最恐怖嘅地方，我哋最唔想去存在，我哋幻想一個咁樣嘅情況，然後會係點樣嘅呢？咁呢個就同我哋今時今即係陣間會講嘅幾套小說有關啦，而係呢個烏托邦或者所謂反烏托邦嘅三部曲啦，可以話。 我全聽你講，完全分唔到你啲烏托邦、胡托邦呢啲有冇呢個問題嚟？我覺得假如嗰種留言咧，話全啲流懶音嘅糾正，我都開始跟唔到你講邊個咧。有時 烏托邦係啊，咁就係1984啦、我們啦，同埋美麗新世界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嘅，就因為呢三巨頭出咗之後，就開始有好多電影啊、小説啊，都有啲派生。 其實之前都有嘅， 之前有嘅，佢哋應該唔會係第一個嘅。咁而我諗得意嘅話，咁陣間俾大家講下就係、是。好似咧呢兩者，即係我哋個讀音要玩到食曬，咁你就知咩事啦。即係似乎有一個一線之差嘅關係咁、樣。咁我諗俾大家可以 因為我哋成日講即係烏托邦、烏托邦，點解我哋今集要諗埋一齊講？其中一個最大原因，佢哋都係對於未來我哋人類社會生活嘅藍圖嘅一個想像嚟嘅。咁但係烏托邦咧就開始一味就係阿全頭先諗，我哋有一個終點，然之後諗到所有嘢。譬如佢哋譬如西方嘅烏托邦有好明顯嘅特徵，就係佢哋講啲嘢要一同咯，一齊咯，所以可能冇咗一啲原本我哋私人生活會要有嘅嘢，譬如財產啊之如此類啦。咁好似大家共同追求咗一個目標，共同建構一個好幸福嘅世界，咁就一路榮耀啦。好似去到嗰個終點就好似人間嘅天堂咁樣，咁但係烏托邦就正正係想講，如果我哋咁樣去 set 個藍圖咧，其實根本就唔會達到去我哋想去嘅終點咯，反而仲會變得越嚟越差咯，係可能係我哋可以創造嘅入邊最差嘅嗰個世界嚟。咁我諗呢個其中一個點解我哋會諗埋一齊講，第一就係佢想像入邊其實真係一線之差，其實你可以諗到好好嘅咧，其實我哋細心啲諗可以諗到佢其實可以好壞。咁另外一個就係其實真係實踐嘅問題啦，即係我哋去講一個好美好嘅世界。頭先講我哋可能所有嘢要 share 嘅咁樣，大家各人有各人嘅工作，然之後去建立呢個社會嘅所有嘢咁樣。咁好多時候個私人嘅領域，譬如講緊愛情啊、婚姻呢啲咧，係有好多嘅關於烏托邦嘅著作咧，係主張廢除咗呢啲嘢。咁其實頭先都講，嚴叔都講話，我哋設想我哋覺得好嘅嘢咧，同我哋日常生活經驗係有關。如果你諗下，叫我去冇咗嗰啲嘢咧，而家我日常生活冇咗，譬如冇咗愛情啊，唔可以結婚啦，人類唔可以追求呢啲嘢，或者學識可能都係有一個好關鍵嘅嘢。咁大家就會開始諗啦，咁會唔會一個我 desire 嘅世界咧？既然烏托邦係我哋想要嘅幸福嘅世界，好似實踐上面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困難。 呢度我又想即係可以引申落去就係、是，喺實踐上咧，其實往往 一方面剛才 Tommy 咁講啦，就係、是、有啲好好嘅而家好嘅嘢咧，會冇咗嘅。頭先講愛情啊、知識嗰啲，但另一個實踐上嘅問題就係、是、咧，往往所謂呢種美好藍圖嘅建構咧，係對個體啊會造成壓迫嘅、嗯。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哋話呢個係個 best picture 啊，最好一個世界，即係譬如有一本書叫《美麗新世界》啦，你啱會講嘅。咁佢有個法文翻譯嘅，佢法文翻譯佢個名叫咩？叫 best world of all possible world，、嗯、即係所有可能世界裏面最好個世界。個意思就係咁，就係話咧，呢個就最好噶啦。所有可能發展嘅呢個就最好個。嗱，佢話俾你聽之後咧，我哋好似有責任要跟嗱，因為呢個最好嘛，做咩唔跟啫？於是往往咧就係對個體咧，可能要造成壓迫嘅。呢個壓迫就好多嗰啲烏托邦小説點樣最終其實都係一個烏托邦小説，就係最終話俾你聽，呢個好嘅世界追求咧，佢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某意思上嚟講，係會壓迫咗我哋嗰種個人選擇，最終就令到有好多。即係唔僅僅冇咗好嘅嘢，係甚至連嗰個個體嗰、那個 individuality 都冇埋。咁、呢個位置你係咪可以接受呢、會唔會其實最終即係帶嚟一個好大嘅災難咧、於是烏托邦同烏托邦就係一個概念上同埋實踐上嗰個相連之處仔度。 呢、度可能我再補充翻補充翻多少少嚴肅同埋 Tommy 啱啱所講就係、是、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其實對於一個即係理想世界嘅想像咧，係覺得有規則有規矩可言噶嘛。咁所以係其實。即我哋理性嘅一個表現咁樣啦，咁所以點解即你啱啱提到就會造成一啲壓迫咁樣？就點解？因為當我哋要建立一個有規則、有規矩，即好即一個好規矩嘅世界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係透過一個機制，即或者一個有權力嘅一個政府啦，去實行去推出呢啲政策噶嘛。咁所以好多時候就會變成一個由上而下嘅一個壓迫咯。所以就。即係點解咁容易造成嚴肅？啱啱所講就係一個大嘅一個機構或者一個好似好公式化嘅嘢去對你個人嘅私欲嘅一啲壓迫。咁可能某一啲烏托邦嘅小説就會呈現到一點。咁我哋就可能陣間就會講咩係新世界睇下咁樣。 同埋咧，我諗我可以即係講幾個方向，我哋陣間 下次討論啦。就係、是、因為咧，啱啱大家提到嚟，可能有一啲共同生活好似好理想嘅，或者一啲啱啱嚴肅提到一啲共同嘅政治願景咁樣。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好多時烏托邦講幾樣嘢啦。嗱，點樣理解人？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應該點？點樣你咁再擴展到就係人同政治分唔開啦？政治嘅願景應該係點？而好多時要實現到啲政治願景，可能要同科技有關。咁我哋可以就住呢三方面去討論一下啦，陣間。 係啊，咁我諗呢節嘅時間因為有限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繼續同大家傾啊。咁就多謝大家再次翻嚟我哋新一節嘅午夜廣場之後又嘅傾啦。咁我知嚴肅就想繼續個 topic 嘅 係啊，因為我想講就係頭先個討論裏面咧，我想帶出個 point 就係、是、我哋唔係淨係講緊一啲好遙遠嘅嘢，即係好時候覺得喂，我哋講緊某啲小説啦，某啲電影情節咁啦，或者某一啲歷史發生嘅事，啱啱你都會講。但係好多時候我想帶出個 point 就係、是、我哋呢節嘅討論咧，一集嘅討論或者成個，其實係想帶出係同我哋而家生活可能息息相關。我咧諗我哋生活係咪都有一啲壓迫喺度咧？嗱，我諗下嗰啲壓迫點嚟？好多時候你會唔會有機會，譬如遇到舉個例啊，國家啦，我哋嘅城市啦，有權當權者啦，會唔會有機會用緊某一啲藍圖啊？即係俾一個 picture 我哋，話俾我聽，佢話俾我聽過點先係對我哋成個城市、成個社群最好嘅生活啊？譬如我哋香港聽到好呢啲嘢噶嘛，我哋應該要盡量發展我哋經濟咁啦，我哋有個藍圖俾我哋嘅。舉個例啊，某啲國家佢自己嘅即係美強國夢咁啦，譬如美國咁啦，我想講咁咧呢啲咁即係咩啊？ 以為你講緊納粹德國 係啦，呢啲都係啦。即係我哋所有諗某一時候呢啲咁樣樣俾嘅藍圖咧，會唔會佢描述緊某一種烏托邦？ 即係其實佢從佢嘅角度就描述一個好嘅烏托邦嘅藍圖俾你哋呢啲市民咁樣。 但係會唔會呢一個係我想講係帶出咗某一種壓迫咯？ 就係宰制， 就係宰制咗我哋個人嘅自由啦，限制咗我哋某一啲個人嘅選擇啦。或者令到某啲其實可能嘅生活形態，佢透過呢個烏托邦嘅 picture， 令到嗰種可能唔再存在咯。 嗯，因為其實好早以前咧，其實即係理想國都已經係啊，就話俾你聽乜嘢嘅國家係最理想嘅，跟住甚至啲人要分曬階級噶嘛，有啲就做呢個守衞咁樣啦。 Guardian 係 Guardian， 即係睇你個樣像係烏托邦咁樣，就肯定係第四級噶啦。你上唔到 Guardian 嗰級嘅，你 就分曬級。你見到咧嗰啲烏托邦小説都係將啲人分曬級噶，美麗新世界就係啦。咁我哋陣間可以講啦。跟住甚至乎佢會覺得人應該分咗某一個類別啊，你有某一種才能、某一種能力就去嗰個類別啦。跟住然後呢個國家嘅嗰種體制咧，又應該。是怎樣的呢？咁而我諗，即係嚴肅嗰個 point 就係正想講，就係話好多時候可能呢種變咗一種宰制。佢話俾你知你要做一個乜嘢嘅人， 佢話俾你知你要過一個點樣嘅政治生活，然後咁樣先係最好嘅，加落你度。但係我哋可能好強調嘅其實係一啲自由啊嘛，就可能我哋要有得自己去揀嘅。可能我哋起碼可以選到啲領袖啦，我可以自己揀去邊個階級啦、級別啦。 但揀唔到自己邊個階級啊？我想揀唔要我依、這個，但我揀唔到 啊。咁你能力問題啊？雖然我同你都 可以見你話你可以揀，你揀低啲嗰啲， 可以揀。 你捐啲錢俾我咁樣。 係啊，所以你會見到即係有多時候，有時呢啲好似將一啲理想帶落你度咧，我哋會覺得好似好正啊，係咪？咁理想嚟噶嘛，但就變咗一種強加落你身上，就變咗係一種宰制，你冇得揀咁樣。咁我諗其實即係現實政治上。有好多，我谂即系都好多 比比皆是嘅例子。 系啊，即系我谂，我唔知道可能例如严叔可以讲下咩美国同埋苏联。 因为呢个有好出名嘅讲法嘅，即系我哋喺睇翻历史啊，即系当然我成日都话系讲紧而家嘅，唔好意思，上我谂下自己生活有冇，但你可以睇下啲好近嘅历史都见到有嘅，其实好明显嘅。譬如举个例，许德教好出名嘅讲法嘅，就系咧我哋喺佢嘅年代啊，所以极左同埋极右咧，即系极右就讲纳粹党啦，其实系或者当时其他嘅法西斯主义嘅政治思想啦。極左咧就係講緊呢個共產主義啦嗰陣時嘅，咁極左同極右咧，似乎係水火不容嘅，佢打到黐曬線嘅係嘛？譬如西班牙內戰咁啦，就極左同極右打到黐曬線嘅，即係啲左派同右派嘅好多爭權嘅情況嚟。但係佢嗰個好有趣嘅 point 就係，佢話喺形上學嘅角度嚟講咧，其實佢哋係冇分別，佢哋都係講緊某一種藍圖。於是即係烏托邦，其實一種最好嘅國家，將世界點樣？當然佢哋想好唔同啊，係嘛？納粹黨可能講嘅嗰種係一種，譬如亞利安人要至上嘅，跟住我哋優秀啲嘅民族係淘汰咗嗰啲差啲嘅民族嗱，所以都會好似阿全嗰個講法，係將啲人分等級嘅，就按照佢哋個藍圖嚟分。咁共產主義亦都會有個極端嗰種，就係、是、咧起碼斯大林式嘅啦，就係、是、咧會將佢支持佢哋之前黨嘅領導嗰啲咧就是、高級啲嘅，唔支持嗰啲又低級啲嘅，咁啊甚至要。清黨啦，要清洗佢哋啦，係嘛？最終講到嘅係咧，就係唔容許有個人嘅自由同意志，希望大家要跟埋一個大嘅 picture 去行嘅。咁最終就由先阿全嗰種宰制啦。而呢個喺呢個角度嚟講咧，極左同極右點解佢係極咧？就係、是、喺個意義下都唔講 individual， 冇咗個 person 用我可能嘅講法。咁嘅話咧，所以其實形上係一模一樣冇分別嘅，佢兩個結構上面。呢啲時可以見到歷史上有啲咁嘅例子顯示咗嗰種烏托邦思想點樣有機會造成一種烏托邦嘅效果，引致帶嚟一啲可能納粹德國啦，或者斯大林式嘅嗰個年代嘅呢個蘇聯啦嘅某一啲壓迫喺度，咁就會產生呢個後果咯。 甚至咧，我想講美國啦，即係例如我哋好多時會追求一個自由嘅夢咁樣，即係會好強調自由噶嘛。或者好多一啲普世嘅價值都好似好理想啦。但我諗起咧，《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咧，其中有一幕係咁樣嘅，佢就話有一個叫即係一個應該叫做沙賓娜啦，譯做咁嘅角色啦。咁咧佢一生都不斷逃避緊一樣嘢，逃避緊咩咧？中文譯做媚俗啊。咁原本呢個字咧一個美學嘅概念，講啲人即係總之一啲好低俗好討好大眾好 cheap 嘅作品咁啊，用媚俗呢個字形容嘅。咁後屘即係馬蘭昆德拉就將佢應用落嚟，佢講咗啲更加多嘅現象啦，就係例如講埋啲，我覺得就係同一啲政治嘅理想有關。咁係點咧？就係即係好多時咧，佢話點樣為之媚俗咧？就係、是、例如話嗰陣時喺捷克啊嗰啲廣場度，就會成日有啲遊行啊，跟住然後你去到近住嗰、那個領袖企嗰個台咧，你就要好嗨、好歡呼、舉世驚動咁樣嘅，好嗨，全場嗌曬嘅。佢會覺得好似就係我哋心目中都有一種美好生活或者一種政治理想嘅藍圖諗法，然後我哋要無條件無條件咁認同佢，然後咧好多時呢種媚俗就係在於咧佢會控制咗你嗰種情緒啊，你一定要係咁樣認同嘅，甚至一定覺得呢樣嘢就係最美麗嘅。咁其實所以同一啲政治藍圖有關。咁咧，但係咧佢講咗一個好得意嘅一幕，就話、是、有一次沙賓娜咧就有一個美國嘅參議員咁帶佢一個草地，跟住咧佢嚟到，跟住咁落咗車，咁嗰個參議員嘅小朋友就喺個落咗笪草地度，咁啊好開心咁奔跑咁樣，跟住然後咧嗰、那個參議員 草賓娜啊，草。嗰個草地唔係沙地， 喺個草度奔跑。 係啊，跟住嗰個參議員咧就喺度咁樣，哇！你睇下呢個就係最美麗嘅圖像咁樣。跟住咧，沙賓娜就覺得其實同喂，其實呢個人講嘅嘢同啱啱喺捷克廣場嗰個講台上面嘅領袖有咩分別咧？即係點解會好？即係我哋明明覺得唔係啊，個小朋友自由奔跑，好自由喎、啊，好開心喎、啊。但佢嘅意思都係點解呢個都係媚俗咧？就因為佢都加諸咗一種美好嘅生活嘅想像俾你。然後話俾你知，呢個就係最正。你見到呢個咧，同好似嗰啲人見到領袖一樣，要咁 high， 一樣咁興奮。然後你要無條件咁認同。 佢會覺得呢個都係庸俗。我諗庸俗嗰個位置就係在於咧，要大眾嘅認同，一式一樣，冇自由嘅選擇。要而你會發現咧，所以就係好似我哋有好多時就係講呢啲宰制，好似就係共產國家或者一啲法西斯國家先會有，但其實可能未必。即係呢種，因為呢種想像，就算即使你講自由咧，我哋呢種自由嘅想像加落嚟到要你一定去 buy 自由咧。其實都唔係咁自由喎，所以都會變咗另一種宰制喎。 所以甚至美即係有時咁講嗰啲個人自由主義式嗰啲制度，譬如可能有啲人會講美國啦，即係大家自己判斷啦，都有一樣嘅，就是、將嗰種自由嘅圖像變成咗某一種 utopia， 跟住加諸喺你身上，令到即係宰制咗你對於美好生活嗰個想像咯。 因為我哋成日覺得就係啲宰制係嚟自啲好實在嘅嘢，即係可能嚟自個政權推出啲某啲好具體嘅政策，咁但係其實呢啲限制咗我哋嘢，或者係呢啲宰制，未必係嚟自啲咁實在嘅嘢嘅。咁可以其實阿全，我估你想講就係嚟自可能嚟自一啲意識形態咯。如果意識形態就限制咗你咁樣， 其實可以再做一步，唔單止係呢一啲好政治、好實質，佢日常生活可能都會有。即係阿全咁樣，其實可以推落去我哋日常消費嘅模式，甚至乎我哋睇一個廣告。即係我成日都有睇嗰啲家私廣告咧，咁邊個人屋企係咁嘅？其實 黐線，邊有咁整齊咁靚嘅啫？ 咁整齊 咧，同埋邊有咁大嘅啫？ 係啊，邊有咁大嘅啫？都唔啱嘅，但係喺香港可能會真係咁賣喎啲廣告。跟住我心諗，冇可能咁擺喎，擺唔到喎。但係佢就會即係俾一個，其實佢潛意識講緊一樣嘢，就係屋企應該要係咁嘅。OK 應該咁樣先係舒服嘅，你應該追求一個咁樣嘅 OK 嘅。咁其實呢啲 message 喺我哋即係頭先講啦，唔一定係一啲好獨裁嘅時候或者時間先會出現。其實係一個好自由嘅，好似俾你有得揀嘅時候咧，佢都會用呢一啲唔同嘅形式，即係文化、消費啊呢啲咁嘅唔同嘅模式入邊去嘗試宣揚佢一種意識形態。就係、是、雖然你有得揀，但係我希望你揀呢一啲，我希望你向往呢啲嘢，就唔好諗其他嘢咁樣。 所以呢度我即係可以講下一啲作品啦，開始。即係我想帶出就係嗰種意識形態嘅滲入咧，對於嗰種烏托邦嘅投射咧，可以用啲好失途嘅方法慢慢滲入嚟，係嘛？譬如我好似排重温緊動物農莊啦 ，Animal Farm。咁我見到咧就個古仔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一班動物革命咁啦，就擁冧咗一個農莊裏面人類嘅一個統治，跟住最終咧就全部動物好似好正咁啦，咁但最終因為豬咧就話係聰明啲啊嘛，傳説中，咁啊嗰啲豬咧就慢慢主流成為咗一種統治階級啦，咁咧就慢慢管治咗後面嘅人，甚至佢個結局咧就係嗰啲豬咧係同啲人類一齊咧喺度食嘢啊，喺度玩啤牌啊，用兩隻腳行路啊。即最終嘅結果係咁啊！咁當然佢當然係反諷緊咧，某啲革命嘅思想啦，即係一齊話平等嘅，點樣最終就係、是、即最終就變咗所有人都平等，不過有啲人更平等咁樣。呢、這個就係1984嗰、那個Animal Farm 裏邊嗰個講法。咁但我想講就係咧，佢好得意有本小説，裏面用咗好多嘅方法描述咧，佢啲豬咧慢慢成嗰個管治階級嘅時候咧，佢用啲咩方法滲透意識形態？首先譬如 portray 有敵人啦，就是、人類咁啦，其他嗰啲。佢好失途喎，佢唔係好明顯話要管理喎，係慢慢同你嘅某啲諗法咧，可能好匹配。佢引導你嗰諗法就係你驚人類會翻翻嚟統治我哋農莊啊嘛。佢慢慢去修改嗰啲講法咧，係好慢慢地配合到，好似你都會自己揀支持我呢個講法。最終就慢慢修正咗啲人咧，嗰、那個佢哋想要啲咩，嗰、那個慾望都俾佢修正埋，想要啲咩俾佢修正埋，最終就成為咗咧，即係佢哋嘅嗰啲奴隸嘅 subject， 就變咗佢哋就好似以前嘅人類一樣。咁呢個就係可以講，即係呼應翻 Tommy 頭先嗰個 point 咯，就點樣樣可以慢慢滲透咗嗰啲管治嘅方法出嚟咧，咁樣。 咁我諗咧，特別係呢種意識形態，特別係去到一啲關於自由嘅嗰種意識形態咧，其實呢種先攞命啊嘛！即係啱啱我諗 Tommy 個 point 係想講，因為就係好似我哋話俾你知啊，你好自由㗎，你可以揀，你就意識唔到呢個其實背後可能都有某一種宰制，你仲覺得自己好正，但反而咧你見到嗰啲好明顯嘅宰制咧，你好明顯知道有事喎，即係知道出咗事， 因為你知道要反抗啲乜嘢，即係 我 實在好多。 我話到俾我講到明同你講，你唔準咁做，咁你就知道喂黐線，點解唔俾啊？咁但係喂，我如果同你講，你可以咁做噶，呢個正噶。咁但係其實你唔知道原來喂背後係出緊事嘅，因為可能其實呢啲唔係一啲好嘅選擇，或者呢種唔係一啲好嘅價值。但係你擁抱咗，你唔覺噶呢下。所以就係我諗啱啱講翻嗰個 Sabrina 嗰種景象，就係佢好似話俾你知，喂自由咁樣，你睇下幾正。哇！你睇下啲小朋友好開心咁，好歡欣咁樣，然後要你認同佢，想控制你嗰種情緒，想話俾你知呢種就係最美麗嘅圖像、最高嘅價值，然後要你無條件咁認從呢種美好嘅生活啦、政治嘅理想啦。咁而未足嘅位就係呢度扼殺咗 人的那種自由。所以我想在這些位置其實那種很顯微很顯很細微的這種扼殺呢，其實很多時候這個才是最攞命最攞膽，而反而呢我們即明刀明槍的那些就沒什麼這樣。 咁所以我哋呢一節其實就係嘗試去講我哋對於一個烏托邦嘅想像，咁而好容易變成烏托邦嗰一邊，就因為嚟自一啲壓榨啦。但其實呢啲壓榨呢就唔一定係嚟自啲好實在嘅一啲政策或者實在你可以反抗到嘅嘢，因為更加可怕嘅可能佢係從一個意識形態一啲唔係咁實在嘅嘢去慢慢滲透你，然之後改變你嘅諗法，從呢一個方面去壓榨你嘅。咁我哋下一節返嚟再繼續同大家傾啊。我哋上一节咧就提到，好容易由烏托邦去到烏托邦嘅过程，就系嚟自一啲壓迫，而呢个壓迫可以一方面嚟自一啲实实在在嘅政策嘅或者政权嘅壓迫啦，另一方面就嚟自啲虚无啲嘅一啲意识形态嘅渗透嘅壓迫啦。咁以我哋以我所知，就系其实我哋可以从两部小说去睇，佢哋其实都有从呢两个角度去写嘅。咁一部咧就系1984，咁佢就尝试真系讲一啲具体政策嘅壓迫去对啲人造成啲咩嘅影响啦。咁而另一部咧就系美丽新世界，咁其实佢就从另一个角度，就我哋啱啱好想强调，就系从嗰种意识形态嘅渗透去宰制你嘅自由嘅。咁不如我哋呢一节就系咯， 我估两样都有嘅，即系小补充就系两同一只嘢咧，即系两本书都有，不过侧重有啲唔同。因为新世界应该会讲多少关于科技嗰度咧，系去到连你嗰个意你嗰个 desire 佢都 shape 埋你嘅，用个科技嘅手段。咁我呢个可以一阵我哋讲到嘅时候再讲。咁1984的确系具体啲嘅，但系都有意思喺嗰边咯，系啦。 我因為咧，其實好多時依家我哋好中意將呢兩部拎嚟講嘅，甚至乎咧，我哋會話係好似嗰陣時嘅預言書咁啊，因為好勁嘅佢呢兩本書就係一本三幾年寫，一本四九年寫 ，OK， 咁咧四九 係三一四九，但係咧最癲嘅位就係佢好似真係預言到曬之後發生嘅事，而即係啲人個討論個 point 就係到底邊本預言得再準啲。即咁有啲即如果你哋有睇娛樂至死另一本書就係、是、即有啲人就會覺得係美麗新世界嗰個圖像先啱，我哋陣間可以討論一下啦。咁但係我覺得可以講下咧，就係啱啱其實我哋講過一個 point， 就係好似烏托邦同埋烏托邦咧，好似係一體兩面嘅。點解咧？就好多時候我哋講某啲理想，好容易咧反轉豬肚咧，就會即刻變咗一個烏托邦噶，就會即刻變咗啲衰嘢。而我諗其實喺1984入面都係嘅，就係入面咧我哋就咁睇啦，好似一個好壓迫嘅。嘅世界觀嚟嘅，咁但係其實可能對嗰陣時特別係一啲可能支持共產主義嘅一啲國家咧，其實真係會咁樣進行佢哋嗰個政治嘅理想嘅，係因為真係嚟佢哋真係會覺得我哋要一齊共同生活啦，跟住我哋一齊要相信黨嘅指揮啦，然後呢個好似係最理想嘅世界嚟。但系咧，好得意就系1984就呈现咗俾你睇，其实喂你睇真啲， 因为佢就正正讽刺紧呢一种思想。 喂，癫噶喎，其实你睇下癫噶喎呢件事系，因为入面好正嘅就系、是、我哋成日都听过，你冇睇嗰本书都听过《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就喺入面咧，即系有佢用咗好多唔同嘅 讲少少个故事嚟听下得唔得咧？即系大概。 好啊，我讲少少啊，好简单咧，就系、是、总之嗰阵时有一个叫大洋国。咁啊，幻想出嚟，佢其實將呢個世界分咗三邊，跟住東亞、大洋啊咁樣。咁你可以跟翻啲地，即係你大概知道係邊 part 噶啦。咁然後大洋國咧，咁入面個主角咧，其實就係黨員嚟嘅。不過佢唔係嗰啲好核心嗰啲。咁佢喺邊度翻工嘅？就喺真理部翻工嘅。咁佢真理部咁，梗係唔係宣傳真理噶啦？咁佢好癲嘅入面個世界觀入面就分曬有啲咩真愛部啊、人愛部啊咁樣，即係嗰啲人愛好似好講愛咁啦。其實係負責打仗嘅。咁有好多個唔同嘅部門就負責做啲嘅唔同嘅嘢啦。咁然後咧，個古仔其實就係不斷透過個劇情推演講呢個主角點樣受到壓迫啦，然後同時反映嗰個世界觀咧有幾咁黐線啊！咁入面咧佢就用咗好多唔同嘅意識形態啦，去控制嗰度啲人，要求佢點樣諗嘢。其中一個咧，我覺得好癲嘅，叫憎恨時間。佢哋每日一個叫憎恨時間， 係好聽到個名字都覺得好癲， 係嘛？就咁聽個名都 係咩？好點樣？我長期都係， 你長期都處於憎恨時間，就係自己 create 個憎恨時間俾你自己。 嬲自己， 唔係我自己都有，就係睇自由有計傾嗰陣時，就係憎恨時間，我就好嬲啦。 逢星期一晚11:00 咁樣，咁咧係點嘅咧？就係咧。 其實佢就好似啱啱嚴叔咁講啊，都會整一啲虛假嘅敵人出嚟，咁或者佢入面甚至係咪真係虛假都唔知道，因為佢入面成日扭曲啲歷史咧，就話啊，總之我哋依家有內憂外患，內部有啲叛徒咁樣啊，跟住有啲思想唔純正嘅人，跟住然後咧外部就有啲敵人要打我哋，咁每日咧佢就會好癲嗰個真行時間就係、是、播一個即係俾一啲敵人個樣出嚟，跟住播佢講啲嘢啊咁樣，跟住然後大家就會好似癲曬咁樣，跟住對住個 mon 掉嘢啊，跟住成班喺度嗌啊，最癲咧就係咧個主角其實唔係覺得好嬲，即係有時會質疑。但佢都要跟住嬲，因为全个世界都好嬲嘛。咁咧，佢就系透过制造一啲假嘅敌人啦，透过操控你嘅情绪咧，嚟令到你一齐会支持党嘅主张。嗱，我哋一定要打到啲假嘅敌人，即系通常系咁噶嘛，用怨恨才同仇敌忾嘛。就系、是、我哋一齐有啲外部嘅敌人咧，就会团结到我哋自己，因为我哋都一齐竞争嗰个人啊嘛。咁佢就会用咗一啲咁样嘅情绪嘅操控啊，等嘅方式咧，嚟做一啲意識形態，咁所以佢好癲嘅。例如又會咧，成日即係佢哋好憎啲人啊嘛，咁會叫啲僆仔咧就去捉一啲叛徒啊。咁所以咧，成日啲小朋友咧就會喺度捉間諜啊。跟住然後有時咧，佢係平日佢哋娛樂係咩咧？就係、是、走去睇人哋吊死咯，俾人睇啲間諜俾人吊死。咁佢就係咁用呢啲情緒啊，或者係咁製造啲假想敵啊，製造啲敵人出嚟，等我哋一齊都會投入咗落去黨嘅主張入面咁樣，咁啊好黐線。我諗美麗新世界正另一個極端啊，即係佢嗰種諗法，或者我哋都講下美麗新世界。 我講少少啊，嚴肅報 充， 因為美麗新世界正正就係、是、不我講少少個背景，因為頭先阿全講1984嘅點解講嘅共產主義啦，嗰陣時有其實同二戰之後有關係啦。咁正正美麗新世界再前少少，其實係一戰二戰中間，咁都打完一次世界大戰啦。其實大家對於科技係有種的向往，覺得科技可以改變徹底改變到人類之後嘅生活。咁有好多人都會覺得要發展科技啦，因為我哋社會需要呢啲嘢，尤其是喺戰後嘅社會就更加需要科技去幫我哋 rebuild 翻嗰啲嘢咁樣。咁美麗新世界係呢一個咁嘅 background， 其實即係時空嘅 background 咁樣去講啦。咁喺入面其實係好正嘅，即係所有嘢好似。其實又唔可以話好正，因為聽落去都有怪怪地。因為佢首先已經呢啲人係分咗層級，即係佢係會去其實係 design 唔同種類同埋層級嘅咩 alpha 啊、beta 啊咁樣，係分曬類㗎啦咁樣。咁然之後佢顛倒直情係想 clone 一啲一模一樣嘅人出嚟，係因為點解要咁樣做？就係你佢嗰啲人冇咗嗰個 individuality， 其實冇咗啲唔好嘅嘢。其實個好，即係佢宣揚好嘅地方就係佢冇咗啲唔好嘅嘢。咁甚至乎啲人唔開心都唔緊要啊，佢可以整啲藥，你可以食咗拍咗啲藥咧，咁你就 happy 啊，即係忘憂啊咁樣啦。 叫蘇麻啊嘛，即係 吸一口桑麻好過星咒麻。 咁佢個係啊，同埋佢個 咁少寫嗰啲作嘢， 我抄咩啊新世界？ 同埋佢嗰個佢諗出嚟嗰個 background， 即係嗰個世界處於個 background 都幾得意嘅，叫Afterthought 啊嘛，即係 AF 幾多年咁樣啊嘛，係啊，咁啊即係 thought 係即係整汽車嗰個福特嗰個名，即係好似神咁樣啊對佢哋。咁佢哋好明顯係崇尚一種由上而下設計好嘅社會，然之後其實所有人你都唔可以話佢有得揀，因為其實基本上佢連出世嗰一刻都係做出嚟，即係俾人去 design for 某一個 purpose 嘅，所以佢冇乜嘢所謂嘅自由選擇喺入邊呢個世界度。即係其中個主角去到嗰個認為係嗰個大嘅城市倫敦啦，即係嗰個重鎮啦，就係、是、見到呢啲咁多唔同嘅景象，其實佢都幾哇然嘅，即係、原來分咗咁多層，仲要咧係連氧氣嘅供應咧都係唔同嘅喎。 因為主角得意啊，個主角係本身係僅餘嘅 natural born 嘅人嚟嘅，即係嗰個年代唔准透過性行為咧嚟繁殖嘅，即係所有人都係整出嚟嘅， 冇錯， 係啦，所以啲機器度整 啲 機出嚟， 所以佢哋變咗性行為就變咗一啲好純粹享受嘅， 享受啦，係啊， 係啦，咁就但係竟然有一啲保護區咧，仲有啲少數民族啦，係嘛，就係 natural born 嘅人，即係自然生出生嘅人， 野蠻， 好似我哋而家去嗰啲非洲導賞團嗰啲咧，睇嗰啲緊餘嗰啲， 好搞笑。對於嗰啲所謂嘅文明人，即係喺倫敦呢個咁重鎮入邊咧，嗰啲 natural born 人咧，佢哋會叫佢野蠻人啊，因為就唔係嚟自一個文明嘅地方咁樣。 所以頭先啱啱 Tommy 嗰位就係個主角，即係叫阿 John 啦，就去到之後突然間見到嗰個美麗新世界，佢好似代表緊一個。叫做舊啲嘅世界嘅人，有時好得意嘅，佢係睇咗好多莎士比亞嘅，即係佢係冇乜睇過嘢嘅，即係佢係好得意嘅，佢背景就是、因為佢阿媽 是私生子嚟嘅，即系系唔应该可以透过性行为生佢出嚟嘅。佢阿妈作为一个新世界嘅人，但系唔该生咗佢真系翻唔到去啦。就手头上就净系得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同埋写咗科学书。咁我唔讲科学嗰啲咧，就教佢啲莎士比亚。咁之后咧，佢用莎士比亚学埋嗰啲价值观啊嗰啲嘢咧，去到睇伦敦嗰阵时嗰美丽新世界咧，就觉得好冲击。嗰啲十六世纪嗰啲价值观咧，睇嗰个世界吓咁癫嘅咩个世界？甚至佢中意个女仔咧，同个女仔即系调情啦，想向进一步啦。佢个仔想有一啲好随意、好 carefree 嘅性行为咁啦，佢接受唔到。咁呢啲唔系爱，但爱呢个仔嗰时系俾人视为粗口嘅，类似啊，一讲就俾人觉得即系有问题条友。 同埋话你有阿妈生都系即系话紧你噶嘛，闹紧你噶嘛。 系啊，话你有阿妈生系闹你噶嘛。 系啊，即系好难，好奇怪啊嘛。我哋个个都有阿妈生噶啦，但系嗰部啲人真系冇喎。 因为佢哋嘅文明世界边就系个喺个屎管度啤出嚟咁样。 但我想即系呢个位就有两个位要比较所以讲嘅。第一个就头先阿冯带出嗰个咧就系、是。一九八四當然係比較多少少係具體上講個當權者做嘢。咩新界都係其實好多嘅。不過佢有一個更加厲害嘅位置就係佢加埋科技，而於是做咗某啲嘢嘅，就係顯示咗咧，就譬如包括咗佢透過咧嗰啲叫做 conditional learning， 就係咧開始咧，即你人類點解會痛苦咧，就是、因為你嘅慾望同個世界唔配合。佢而家令到你咧，譬如你有五個層級噶嘛。佢令到你咧，用透過你出世揾啲電你啊，你中譬如點啲花咁樣，佢電你唔俾你中意啲花咁樣， 即係大自然啊嘛，係啊，好黐線喎，同埋書咯，同埋就唔中意大自然同埋書， 係啦，咁就令到你咧，就係、是、唔會有機會咧，有一啲令到你唔開心嘅慾望，會 match 翻曬，即係佢電到你，甚至基因嘅改造啦，透過你瞓覺嘅時候俾啲息怒你啦，令到你用曬科技咧，令到你個 desire 你個慾望本身啊，就一定會 match 翻嗰啲嘢。如果做啲嘢解決唔到點算啊？吸 summer 咯，一陣一又唔開心，一吸一陣解決嘅嘢嚟嘅。咁呢啲就顯示咗就係佢唔係一啲有辦法令到你個慾望都咪 shake 埋嘅一個操控手法啊。而呢個咧，呢個第一 point 就帶到去就係咧，顯示咗咩新世界一個特點啊，就係烏托邦小説咧，除咗去講咁政治藍圖帶嚟壓迫之外咧，如果講另外一樣似乎好美好嘅嘢，就係科技。好有可能透過科技咧，我哋有機會似乎美好嘅世界啊。有機會用得唔好嘅話咧，就機會走咗去烏托邦嗰邊。咁、而美麗新世界就俾個咁嘅藍圖我哋。最終個主角即係劇透少少就係、是、即係解決唔到咯。佢最終甚至想自己匿埋去森林度自己住咁啦，都要嗰個女即係有人參觀佢，有咁嘅人喺度咁樣住咁樣。最終即係佢打咗個女主角啦，個女仔啦，後屘接受唔到之後解決唔到自殺死咗。即係顯示咗個作者即係黑士嘅諗法就係、是、最終可能引致到一場最好慘痛嘅結局咯。 因為我諗好多時咧，我哋講科技，今日會覺得有啲帶嚟便利嘅東西，有啲好好嘅嘢嚟嘅。咁但係我哋好多時就係忽略咗，其實會唔會唔好呢？所以佢就想透過好似一個烏托邦嘅方式咁，就話你睇下個科技幾勁，跟住做到幾多嘅嘢。但同時反即一個反轉就話俾你知，其實未必㗎，可能係一個烏托邦嚟㗎。而我覺得即呢個思考，其實喺我哋今時今日越嚟越需要啦。就因為我哋今時今日科技真係好勁啦，而勁到就我哋嚟資訊會爆炸啦。跟住然後我哋有好多可以即時就做到嘅嘢啦。即係我哋去旅行，我哋今時今日可能甚至之後可以做 VR 嘅去旅行。但係會唔會？我覺得佢呢個反省好得意，就話俾我哋知會唔會令到一啲原本嘅價值冇咗，或者令到我哋反而帶嚟更加多嘅宰制，因為科技本身係令到我哋方便噶嘛。但而家佢反而令到操控翻我哋，就唔係我哋用科技，係科技用我哋。而我覺得呢個思想，即係呢種思考幾得意，亦都好破格啦。嗰陣時講緊1931年就已經諗到呢啲嘢。咁我諗即係我哋下次可以再討論多啲，即係呢一方面關於科技嗰一種反省啦。 所以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就係由1984同埋咩新世界呢兩部小說，就係佢其實都係批評緊嗰種對於一個藍圖嘅想像所帶嚟嘅壓迫咁樣。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繼續傾啊！咁我哋啱啱上一節就講到嗰個科技嘅問題啦。咁Tommy 應該有啲嘢補充啊嘛？ 其實我想再講翻少少1984同埋美麗新世界，有少少嘅補充嘅。我覺得如果1984去講話我哋即係譬如佢整嗰啲譬如真理部啊嗰啲嘢咧，佢講話我哋有內憂外患，有一啲敵人，其實都好符合某一啲社會嘅某一啲嘅情，即係歷史嘅情況，就係、是。當個社會可能好弱勢，處於一個好弱勢啦，或者好似頭先講啱啱打完仗咁樣，佢要 recover 即係物質比較匱乏嘅時候， 其實好多多時候人就會有，即我哋一齊生活就會有一種傾向，就會想希望一齊即rebuild 翻嗰樣嘢出嚟，即係 rebuild 翻我哋以前覺得美好嘅嘢，或者我哋希望透過呢一次，可能所有嘢都散曬啦，咁咪推倒重來咯。我哋再 build up 啲我哋將來希望見到嘅嘢咁。咁但係美麗新世界就正正係我哋可能已經處於即係我哋唔係時時都會打仗，唔係次次都可以由零開始。咁但係一個其實好似物質本身都比較富裕嘅一個國度入邊，其實我哋有陣時去諗就係點樣可以運用我哋手上有嘅資源，去令到我哋生活更加便利或者更加好呢，咁樣。咁科技就係喺一個咁嘅情況下會俾我哋去思考啦，就係點樣嗰啲嘢可以幫我，因為我哋係用工具嘅生物，係咪？我哋就會諗啦，點樣可以令我哋慳啲時間啊，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做嘢快啲，甚至乎點樣可以令我哋公平啲，都唔一定嘅，即係好多唔同嘅嘢去諗。咁但係科技嘅問題就正正係佢一開頭會俾咗一個甜頭你嘅，會覺得哇好正。譬如我哋假設以前係冇車嘅年代啦，咁你突然間有一部車整咗出嚟，哇快過馬好多，又可以去遠啲咁樣。咁啲人就會覺得好喎，呢個好嘢嚟喎，我哋應該去發展呢個科技。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嘅，即係佢如果單一一件就咁俾架車你坐一次咧，你可能覺得好正嘅，對比你以前嘅日劇嘛。但係可能我哋一開始發展科技嘅時候，冇諗過一樣嘢，就係當我哋全部人都有車嘅時候，咁點算啊？咁咪要守翻規矩咯，咪要等下交通燈咯。有陣時我記得喺旺角，我試過喺旺角搭的士去尖沙咀。跟住咧，第一旺角啲內街嗰啲波鞋街嗰啲咧，塞車塞到半個鐘，我心諗我行都行到過去啦。你覺得即係如果有人同我講話車呢一樣科技係可以為我帶嚟自由嘅話，我諗喺香港呢個生活嘅地方，即係試過塞車，你就應該會覺得其實都唔係好便利。有陣時用腳行仲快過去咁樣，咁變咗好多時候科技有一啲好細微細眼嘅位咧，即係開頭我哋唔理嘅，覺得。好似哇、哦、有車方便咁，個個都用車，個個都發展呢樣嘢。咁但係慢慢地就會發覺，咦調翻轉頭唔係喎，係我哋有成套嘅交通嘅網絡去控制我哋嘅生活。譬如我哋出門口搭車要睇下，喂幾點鐘有車啊咁樣。咁變咗其實佢不單止冇令到你咁便利，其實佢限制咗你點樣用你嘅時間。 我舉一個小例子，好補充俾翻你就係，即係除咗搭車，有啲人仲覺得你仲可以揀行噶嘛，但有時唔得嘅。即係我舉另一個例子啊，譬如唔用現金俾錢咁啦，我知道喺不嬲係好盛行嘅。咁喺大家知喺中國都盛行啦，係可以用去用卡啊，或者揾啲軟件啊，俾錢用電話咁樣。咁最初時，只不過係俾咗個方便我哋啫，有個可能有個選擇，你中意可以用翻現金咁樣。咁但係當啲科技發展到夠盛行之後咧，你冇得揀嘅，因為人人都淨係收卡，淨係收嗰啲軟件嘅俾錢嘅方式。咁最終你冇得揀，唔用現金，唔用現金你俾唔到錢就。sorry 啊，系咪啊？系用現金你俾唔到錢嘅，系啦。咁用現金俾唔到錢咧，好亂呢個。唔用現金俾錢，用現金你俾唔到錢嘅。個麻煩位就係你唔知道有啲咩後果噶，因為你最後透過譬如隔卡公司啦，或者某軟件啦，最終你消費嘅所有資訊咧，就竟然俾我哋收集曬。咁呢個係有好多你嗰時諗唔到嘅後果喺度，亦做可能冇得揀。就是、科技當成人之後會帶嚟嘅宰制咯。 同埋咧，我想講就係最恐怖個位啦，亦都係即係又係嗰種一體兩面啊。就係好多時我哋就係留意到科技嘅好。但睇唔到佢嘅限制，而且啱啱其實你哋都舉咗好多例子啊，即係你揸架車，你淨係睇到揸車有幾好咯，但係睇唔到原來要有交通嘅制度，可能都係帶嚟某一種限制嘅。我哋用呢啲即係呢啲電子錢包，喂好好啊，好方便，但我哋睇唔到，咦喂原來又係有某一種限制。而即係美麗新世界入面都係噶嘛，即係例如我哋去一面咧，咪話吸嗰啲桑麻嘅，然後會令到你好開心、好 high 咁樣。但係咧，你冇任何呢啲副作用啦，係啊。咁你會覺得哇好正喎，即係。你依家飲咗酒，第日都頭痛啦，或者會嘔啦，好似豬文咁。但我哋喂，依家乜都冇曬。 你唔會噶，你唔飲。 我唔飲噶，所以我唔會咯。 飲唔到啊嘛， 係啊，所以唔會咯。咁咧，而你諗下，你淨係會留意到哇，好正啊！但我哋睇唔到就係、是、喂，其實可能呢個變咗另一種依賴啦。就我哋會係咁食，因為乜事都冇，我哋咪狂食咯。而反而佢操控咗你人生，你唔食唔得噶。即係我諗，即係咁，其實同毒品原理好似啊。咁所以其實我諗就係其實科技咧帶嚟咗呢種便利咧，就好似啱啱阿 Tommy 咁講，係一個甜頭嚟噶。然後呢個引咗你入局咧，你就出事啦，你就翻唔到轉頭啦。咁即係啱啱我哋講咗好多嚟科技啦嘅嗰種宰制啦，政治理想嘅嗰種宰制啦，點樣一體兩面法啦。我諗其實好得意咧，就係咁樣講到好似烏托邦咧，好似好差。 因為一定好似就係一定會帶嚟烏托邦啦。但係好得意嘅話咧，就係你見到我哋人類咧，其實古往今來，我哋都有一啲烏托邦嘅思想嘅。好似我哋即係我哋一方面覺得好衰啦，但好似我哋又唔可以唔要喎。即係我呢個係嗰個吊軌嘅位嘛。而我覺得個問題唔係在於要定唔要烏托邦，係點樣要。咁我覺得就可以賴翻我哋一開始講過嗰啲問題，即係例如。我哋提過嘛，就係、是、其實到底烏托邦嘅理想應該點樣實現呢？係咪應該好似一個終點咁樣呢？咁我諗或者講下，我講少少拋磚引玉，然後即係到大家一齊分享下。咁咧就係、是、我哋會見到一樣嘢咧，就好似好多時咧，我哋講一個烏托邦，然後咧就係、是、我哋要打到某啲敵人啊，打到某啲最唔好嘅制度，然後去到嗰個制度咧就完結噶啦，最理想噶啦。咁而即係我哋見到歷史上現實嘅歷史上都係啦，即係可能共產主義嘅就覺得我哋要打到資本主義啦，跟住某一啲其他嘅思想可能打到美帝啦，係嘛？跟住然後就去到最理想嘅境地啦。 甚至我哋當下某啲社會運動都可能有機會有一啲參加者咧，係啊，都有某一啲咁樣對烏托邦嘅投射，係啊。 即係打到一個敵人就完啦，個 game 玩完啦 ，OK。 而嗰個世界就係即係最好嘅世界啦，所以佢係一個終點嚟嘅咁。係 啊，但我覺得呢個同我哋點樣理解嗰啲壓迫啦、解放有關啦。我哋好多時覺得壓迫就嚟自某一個好主要嘅敵人，打到佢就完噶啦。咁但係其實我諗有一啲學派陣間可能嚴叔可以補充一下啦，就唔係咁諗嘅，因為覺得其實嗰種壓迫唔係淨係一種可能上層同下層之間嘅壓迫關係。我打冧咗個大佬咧，咁就完噶啦，個遊戲玩完。其實嗰種壓迫嘅關係出現喺唔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度，所以我哋唔應該從一個上級下級嚟理解呢種權力嘅壓迫，而我哋應該點樣理解權力之間壓迫，就係從好多唔同嘅點啊。人與人之間每一個點咧都可以出現權力嘅壓迫嘅，即係好簡單，甚至最簡單講就係例如可能我哋搞一個團體咁樣，我哋之間都可以互相壓迫噶，係咪？ 成日俾壓迫噶啦，係 啊，我哋又俾翻第二啲人壓迫咁樣，監察壓迫翻我哋，唔好講真嘢。學校之間師生關係都有壓迫啦，所以咁樣講咧就好似壓迫係喺唔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度出現到咧，所以就好似唔會有完嘅一日咁啊。即所以唔係你打冧咗個大佬，你打冧咗一個乜乜黨咁樣，我哋就完啦個遊戲。因為喂咁你其他關係都可以有壓迫噶嘛，咁樣。 事實上都係即係你睇下打冧咗納粹黨之後，唔通德國就變咗一個冇壓迫嘅社會咩咁樣？唔係咁啊，個原因即係頭先阿全講個其實比較似一個我哋叫後結構主義嘅講法，就係唔係即係有一個好明顯嘅結構，嗰、那個結構是壓迫嘅，咁咪破咗佢就得。係事實上嗰、那個人即係庫庫又係嘅，佢好得意一個講法。就係、是、話每個人權力係不停蔓延嘅，喺每一個關係裏面都有存在嗰種權力嘅關係。個意思係咩呢？就係頭先我傳講嗰啲，譬如師生啊、團體裏面都似乎明顯啲。我講一啲再日常生活啲例子，譬如就咁講啲嘢啫。譬如我見到阿全，我哋今日個樣真係像極了烏托邦咁啦。咁其實嗱，依個講法咧，咁就冇乜嘢啦咁樣講。但事實上係一個壓迫嚟嘅，就係、是、行使某一種意識形態、某一種諗法、某一種評價，就話俾你聽，你咁樣嘅打扮咧係唔 OK。咁於是點啊？就係、是。如果形成咗個 norm 啊，就係某一啲嘅打扮就唔 OK 啦，就唔應該咁再出街啦。咁引致你可以諗到，譬如身形啦，嚇某一種美丑標準啦，好多嘢嘅行為模式啦，於是慢慢形成咗某一啲規範啊。呢一啲全部都係啲壓迫嚟，依壓迫嚟係甚至每講一句簡單朋友之間嘅寒暄咧都有。咁於是要打，所以咁講嘅話就係、是、我哋要解放，即係揾到自由咧，就唔係喺打喺某一啲大佬上邊，而係喺每一刻都要分析翻嗰個結構、嗰個關係裏邊。啊，會有啲乜嘢嘅壓迫喺度？咁呢度引落去有另外一個德國哲學家叫阿多諾啦，或者大啲嘅講就係佢屬於嗰個法蘭克福學派啦 （Frankfurt School）。佢個講法就係、是：我哋對於個現況討論批評咧，唔一定要建基於某一啲烏托邦嘅想像，你可以有嘅，但係唔需要建基於佢嘅。你可以就住而家現實分析下而家嘅壓迫喺邊度，呢、這個結構喺邊度。我哋可以咁講啦，有一個短期烏托邦你可以有，就是、我哋而家可以點樣擁立某一啲而家有嘅。壓迫某啲制度可能唔得嘅，要擁冧佢。但係之後你唔好以為就完，因為永遠會有新嘅，有新嘅。你每一刻都喺分裏面做一個，即係我哋叫 imminent critique 啊，佢叫做不停嘅一個批評，嘅批判，就是、不停去做，不停去做，不停去做。而咁樣似乎先至我哋爭取自由嘅方式，唔一定要 pose 一個 end game 嘅終點咯。 所以我諗嗰個我哋對於烏托邦嗰個想像就唔應該係啦，即、就、係、是、一成永成啊！啱啱一開始講過就係、是、我只要贏咗啦，呢一場仗就完㗎啦。唔係咯，即係我諗其實有啲似啲我哋東方思想啦，儒家咁，即係我哋中大有個未完湖啊嘛，即係未完呢個名點解咁得意？就好似我哋人生呢個進境咧，係冇一個完結嘅階段嘅，即係所以嚟孔子咁，好似去到70歲，即係我哋之前都提過，其實可能俾佢去到80歲、90歲，佢會有第二種升進。咁所以其實就係咯，我諗我哋即係人生嘅革命啦。 甚至政治上面嘅革命，其實都可能係咯。就係我哋唔係淨係今次打贏咗呢個大佬之後，就永遠就冇結，即係冇問題。即係我諗香港都係啦。即係我哋就算爭取到某一啲成果之後，其實我諗我哋仲有好多問題未解決啦。即係可能同性婚姻啊、人與人之間壓迫啊、父權嘅壓迫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關乎到公義唔公義嘅問題嚟噶嘛，都係一啲同政治有關嘅問題。而我哋唔會話打贏咗某一個大佬就完嘅。我諗我哋要不斷咁樣去繼續去發展進步，咁所以其實唔係我哋應該唔好睇咧，烏托邦係一個終點，我哋應該睇一個過程咯。呢、這個過程然後不斷發展，不斷發展，所以咧換言之就冇一個最理想嘅地方，因為咩叫最理想？最理想就冇得再理想啲噶啦嘛。但如果我哋啱啱講嗰種過程就係、是、其實總係可以再理想、再理想，而理想就係、是、理想係一個過程度不斷咁樣體現出嚟咯。咁我哋即係呢，我諗呢個幾充。佢衝破咗我哋日常對於咩叫最理想、最靚嘅地方嗰一種想像、所以其實簡單嚟講就係人間冇天堂，即係天堂嘅話就完㗎啦嘛。 打風咪即係講頭先。 係因為我想講就係我哋啱啱討論嘅呢個 point 咧，其實就正正可以賴翻去我哋第一節咧，你講自源問題嘅時候就係、utopia 呢個字嘅自源，就係、一邊就係佢係冇呢個地方嘛 ，nowhere 嘛，另一個字資源就是最美好的地方嘛，咁於是你問個問題就是究竟我哋幻想一個最美好嘅地方，最美好嘅地方，佢咪就一定係一個終點咧？咁我哋其實可以從呢個後期教育主義嘅角度出發，其實就係冇呢個終點咯。所以佢其實翻翻可以拎翻去個資源度，就係冇呢個終點，亦都係冇呢個地方咯。代表、就係因為我哋要不斷係咁推進，係咁發從每一個細節又好，或者係政制又好，或者係意識形態又好，我哋係 keep 住要去反抗嘅，咁先可以體現到我哋嗰個自由嘅精神咁樣。咁所以嗰個美好一個最美好嘅地方就係冇嘅啦，就係咩咧？就是、我哋要 keep 住去反抗咯。 Thank you.